如果终有一日，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，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。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，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，炮轰不已，一直坚定坚持。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。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、PayMe、Patreon 转数快缴交。力争公道、公义、公理，哪怕歇斯底里，在间微利，战斗到底，力竭胜势，直到胜利。请支持 My Radio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鬱敏踢爆》。今日咧就系2021年嘅9月24号。咁今日咧，大家都睇到啦，踢爆個景啊，有少少唔同。咁我哋都轉換一下嘅，反正呢度有個直播室，係咪？咁同呢一個踩場又有少少分別啊，未必一定係坐喺張台度啦。嗱，今日踢爆咧，其實我都要繼續消遣呢個鄧炳強，即係保安局局長。嗱，琴日咧踩場係做咗一次。咁啊，鄧炳強咧，因為接受《星島日報》訪問嘅時候就話咧：，喂，就嚟10月10号啊，你香港人啊，如果慶祝雙十節，你就會觸犯呢個國家安全法。佢一句說話好有意思嘅，即係個邏輯好有問題，同埋個概念都有問題嘅，就話如果你個心裏面冇諗住分裂國家，咁你做乜嘢要慶祝雙十節呢？咁當然啦，即係佢講完呢番說話之後，跟住喺網上啊，特別係 Facebook 啊啲社交平台啊，係嘛，甚至乎有好多人咧就即係覺得呢位鄧炳強局長，第一真係好低 B， 即係用我哋比較粗俗啲嘅講法，好卡、好教、好柒，係咪？你對歷史一竅不通啊嘛，係咪？咁喂，慶祝雙十節或者紀念辛亥革命同分裂國家有咩關係咧？1949年10月1号啊，呢個中國共產黨嘅領袖毛澤東企喺天安門城樓話：中國人民站起來了。那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日子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華民國的未來，是吧？中華民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過去，或者中國的現在就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但是它沒有否定了中華民國曾經存在過的嘛。還有雙十節10月10号是紀念1911年這個武昌首義，是吧？喂，這個新軍第一槍在武昌就搞定了你滿清政府，這個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所推動的這個排滿革命呢，終於在武昌首義得到成功。之前搞過 N 那麼多次起義，有武裝次次都失敗的，是吧？武昌這一次就成功了，是吧？武昌即是湖北的武昌。喂，你歷史又不讀，柒都沒人有，为了拆共产党鞋，为了舔共，为了表示你爱国，啲概念错晒嘅。老实讲，庆祝双十节同分裂国家点可以画一个等号呢？喺1911年，即系武昌首义成功嗰一日，就算系叫做即系正式叫做话排满革命成功，推翻咗呢个几千年嘅中国专制帝王统治，成立一个共和国叫 Republic of China。我想同阿鄧局長講，毛澤東當年即係好後悔嘅一件事係咩呢？就係將呢個中華民國改成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，先至會出現兩個中國啊嘛，係咪？而呢個中華民國政府喺國民黨戰敗之後，佢遷到去台灣，佢有效管治嘅地方就是台灣澎湖金門馬祖，叫台澎金馬，簡稱就係台灣。中华民国政府仍然是源歌不绝，唔系佢个国家法统就喺台湾咁细笪地方。到今天嘅中华民国宪法都仍然系讲佢嗰个主权系及于全中国嘅，但系治权就不及于全中国，就系咁啫嘛，系咪？咁大家都有呢一个咁嘅客观嘅认识，系咪？好啦，台独佢要分裂国家，就系台独就要将呢一个中华民国改成台湾共和国。台灣的台獨分子他都是去中華民國化，他都是不承認中華民國，他都是想辦法要推翻中華民國或者改國號， 好啦，而家台灣嘅中華民國已經變成一個民主國家，總統由人民一人一票選出嚟，個議會又係一人一票選出嚟嘅代表，嗰啲立法委員個國會係嘛？喂，佢嗰個主權在民呢一種民主憲政嘅概念，已經係全個台灣嘅人都好清楚嘅。但係個國號就係中華民國。咁但係如果你要成立呢個台灣共和國，你就要修改憲法。同埋要通過人民公投，係咪？咁如果有之後變成台灣共和國，咁你就冇咗中華民國。所以台獨分子佢一定要否定呢一個中華民國，同埋去中華民國。好啦，今天你鄧炳強話紀念或者慶祝雙十節就係分裂國家，咁你同啲台獨分子有咩分別咧？所以咧，你真係要保鑊啊！如果唔係咧，你真係大領落。我話俾你聽，我呢一節咧。就是真係温馨提示你，你應該點樣講咧？係咪？嗱，你哋喺香港紀念辛亥革命冇問題，慶祝雙十節都冇問題，係咪？但係你就唔可以高舉呢一個青天白日滿地紅嘅中華民國國旗，你又唔可以叫呢一個叫中華民國國慶啊！咁咧，你就製造兩個中國，製造兩個中國同分裂中國係有分別嘅。OK。一边一国啊嘛，系咪？咁中华民国未亡噶嘛，系咪？如果中华民国亡咗，你就唔使话啊，我要不排除武力解放台湾啦，系咪？所以话你邓炳强柒咪咁解咯，话你邓炳强交咪咁解咯，话你邓炳强无知咪咁样解咯。庆祝双十节或者纪念辛亥革命，喂，同分裂国家根本就冇嚟拉更噶嘛，系咪？你应该叻啲嘅就系话，喂。而家就只有一个中国，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中华民国喺1949年咧就已经亡咗噶啦。你可以咁样讲，但系你连呢一个咁嘅基本知识你都冇，系咪？站喺共产党嘅立场就系真系咁样嘅。中华民国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过去。当年毛泽东好后悔佢自己即系改国号。如果佢继续叫中华民国，今天嘅台湾呢、这个中华民国政府佢。仲叫中华民国政府咩？人哋唔承认你啦嘛，咁佢变咗个流氓政府咧，真系流氓政府。但系而家唔系，佢堂堂正正仍然系中华民国。所以我喺呢度提醒阿邓局长，你系好捻危险。我而家话俾你听，你系台独，你变相支持台独，因为台独就系去中华民国化。你又喺度即系否定双十节，你又去中华民国。咁你咪即係台獨嗱？如果用翻你呢啲咁嘅思維方式，用我一個比較清晰嘅邏輯，鄧炳強係迂迴支持台獨，你真係大領落，即係證明呢啲人咧，即係垃圾到，就係為咗擦鞋，為咗舐共產黨屎忽，係咪？點樣叫違反國安法？你話俾我聽，係咪？分裂國家係咪？喺國安法裏面寫到寫睇翻嗰啲條文係咪？喂！你中华民国，你当佢系一个过去，咁纪念双十节点样分裂国家呢？庆祝双十节喺1911年成立嘅中华民国吓，同1949年成立嘅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系严格嚟讲，嗰个1921年啦，民国元年咧，中华民国元年喺1921年系嘛？你咪当佢一边一国咪得咯？咁一个已经系过去啦，或者你又可以用呢个角度出发，你又唔识系咪？讲到乱晒龙，分裂国家、台独，系咪？喂，嗰支国旗唔系台独嘅旗嚟嘅，大佬，系咪？所以有好多人成日咧，即系基本嘅呢啲历史概念都搞唔清楚，系咪？好啦，我就认为你系要去中华民国化，咁你去中华民国化同台湾嘅台独分子咧系一模一样，所以你系大领落，系咪？有朝一日你俾人清算咧，呢条就系死罪，系咪？咁所以你睇下，即系而家个情况就系呢啲咁嘅官员啊，即系嗰个老实讲，你就算你要擦共产党鞋，你都要有啲水平先得噶，系咪？咁喺我记得2011年，北京系大即系高规格去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。当时胡锦涛是总书记，9个政治局常委，包括这个习近平，全部出席这个中共中央 即係舉行嘅呢一個辛亥革命一百週年。過去一段即係相當長嘅時間，中共不斷要即係掌握呢一個所謂辛亥革命嗰個話語權。喺共產黨嗰個立場咧，辛亥革命係一個排滿革命，係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。佢哋嗰個咧就係無產階級革命，係咪？孫中山領導嘅呢一個所謂資產階級革命、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係叫舊民主革、舊民主主義。共產黨嗰個無產階級專政或者人民民主專政咧，嗰個叫新民主主義。嗱呢啲嘢咧，你鄧炳強全部你都唔識嘅，係咪？其實好簡單嘅啫，啲記者問啊，或者你接受呢個《星島日報》訪問嘅時候，我唔知點解無端端會提到雙十節啦。可能我記者問你啊，咁香港人如果即係紀念雙紀念辛亥革命或者慶祝呢個雙十節，咁會唔會觸犯國安法啦？咁你就已經哇，你如果冇呢種分裂國家嘅意圖，你點會去慶祝雙十節啦？咁樣呢種講法咧，唔單止係無知咁簡單，而係非常之愚蠢，係咪？分分鐘咧，你會因言鼓禍。烏沙不保，所以咧，屌你即係你做差佬嘅，係咪啊？你對香港歷史你都唔識，唔好話中國歷史，咁啊，咁你去講啲咁高層次嘅嘢，行出嚟，因為你係保安局長，你就扮曬嘢，誒唔得啊！呢個違反國安法噶，係咪啊？分裂國家點分裂國家？紀念辛亥革命，慶祝雙十節，講明係雙十節啊嘛，佢唔話慶祝中華民國國慶。慶祝中華民國國慶都唔係叫分裂國家，你係製造兩個中國，製造兩個中國同分裂國家係兩個唔同嘅概念嚟嘅 ，OK？ 或者你承認而家有兩個中國，一個叫中華民國，一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啊？如果你即係你喺香港慶祝中華民國國慶就係等於咁啦。所以我喺呢一個即係1997年10月1號，即係香港主權移交之後三個月嘅第一個。这个雙十節中華民國國慶是吧，我就出一本雜誌，個創刊號就是國民黨不舉黃毓民扯旗，就是要測試特區政府的言論自由底線。我沒有被人拉，當時我的雜誌沒有被人封，是吧，那為什麼今時今日這個要構成分裂國家呢？是吧，即是最荒謬的就是鄧局長說你們心裏面想什麼同埋會做什麼，我一定有證據證明你的。咁所以我就今日出咗個 post， 我就問阿鄧局長，我將嗰份雜誌個封面擺咗喺 Facebook 度，我問阿鄧局長，咁24年前嘅10月10號，黃毓民當時個心裏面諗緊啲咩咧？我係咪諗緊分裂國家咧？你係咪根據嗰本書，即係嗰個青天白日旗嘅封面嗰條標題《國民黨不舉黃毓民扯旗》？你就認為我心裏想的是分裂國家，你不讓我想打飛機啊？休息一陣。